大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多云见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 50%。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双休日天气的情况。预计呢，双休日期间天空的云量较多，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到23到25度，地面将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那么大气的扩散条件逐渐的转差，空气质量不佳。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气温适宜，不过空气质量不佳，外出应该做一定的健康防护。下面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地面高压后部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五，我们一起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保障房的话题。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冶砍房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刚才说了，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北京保障房的问题啊，如果大家关于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当然了，按照我们惯例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不过进入安居快讯之前呢，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说这个保障房，大家一定注意啊，它里边就包括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保障房更多的指的这个公租房，但是现在呢共有产权房它是具有这个叫做政策性的商品房，也是属于这种保障房的一种，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是的， 所以今天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就是进行互动。 对，所以呢您公租房上啊或者是共有产权房啊这个方面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上我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了。好，那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的嘉冶房谈的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5000套安置房顺义开建，计划2020年底前全面交房。那么5000套保障房在顺义区啊启动建设了，那东城区呢定向安置房源居民将在2020年底前搬来这里，享受这里优质的一个居住条件。那昨天上午9点啊，顺义区潮白河水畔仁和镇双河大街南侧北汽集团潮白水月棚改的定向安置房的项目全面启动建设。据悉呢，这个项目啊是现阶段北京市属的国企利用自有存量土地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类同期启动建设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 啊，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聊之前跟大家先说说这顺义关于人和这个区域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我有过多次在这个区域进行踩盘。首先这个地儿呢是在于顺义的城区的这个相应的南侧，大概的话距离城区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这边为什么我们当时去踩盘呢？实际上这块的话还是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在的啊，一个共有产权房叫做这个政商名著雅苑，这个项目呢现在还没有申请。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大概的均价是在24000左右。它现在目前来说呢，大概的户型是76跟79平米的两居。从我们现在总价来看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一个180万左右。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均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了。那它的这个大概的套数呢是在740多套啊，这个就目前来体量来说虽然不算太多，但是也算供应量可以了。这块呢跟大家说有几个优势。首先这个区域呢目前来讲环境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那个安居快讯上面也看到了，说这块的环境非常的好。首先呢它是挨着这个潮白河的，就在这个潮白河的这个西岸，然后这个整个能够看到这个河景非常的漂亮。这边呢现在采盘的过程中呢有两个这个目前在说就是有别墅产品，其实大家能够理解了，这边的环境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仁和这个区域呢，它实际上是算作是我们的这个顺义的新城啊，叫做这个现代制造基地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这个现代啊，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 对，其实从这条当中呢，可能有些人还不是特别明白，咱们再跟大家具体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区域是在顺义区潮白河水岸啊， 对， 在这个地方叫做仁和镇双河大街的南侧啊，这个地点已经定了。另外呢他提到说是北汽集团潮白水月棚改定向安置的一个项目。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棚户区改造相应的项目来说目前来说也比较多，但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拆迁类的房子，这个可能跟咱们大家去对去买房或者是去租房还不太一样， 对， 可能是特定的一些人群，所以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就关注自己家区的一些相应的棚改政策就可以了。 对对对，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到有一些在用这个国有土地来建设这些棚改安置房。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北京也有过这种用国有土地去建设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啊，当时在13年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推出的7个这个自住型商品房都是用这个国有土地进行相应的建设的。那很多这个听众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国企的土地盖的房子是不是就分给国企员工了啊，会有这个疑问，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其实这些房子呢当时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能够熟知的叫做金鱼彗星苑啊，包括这个建工动力港，它都是经过了跟这个我们的网申摇号这一系列的这个入市的这个手续来最后分配给了我们这些申购人。大家不用想到说这个是不是福利分房，这还真不是一回事儿。那其实现在我们包括现在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已经退出市场了啊，现在的房子叫做共有产权房了。在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国有土地建设的这个项目呢，跟大家说一下，是这个在黄村镇的大兴黄村叫做三元德宏这个区域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价格是3万，它也是当时的这个国有土地建设的这个相关的用地。 对，其实这个项目呢也是现阶段北京市属的国企啊利用的自有存量的土地开发的一个项目。 对 啊， 大家就是这样想的话，就是不是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土地的唯一的一个供应的点啊，大家其实未来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 对，就是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它用的这个土地啊也是多样化的， 对 啊，有国企的啊，也有其他 国家的 啊。好的，那一起呢再来看一下，说北京新房的升温乏劲啊，现净房成了供应的主力军了。那虽然呢处于传统的小阳春的阶段啊，但是在调控政策呀、新增供应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北京新房市场的交易呢应该说处于历史的低谷。不过呢目前一批以现房价净地价方式出让的项目也在积极为入市做准备，将对于北京新房成交量的提升起到一个有力的支撑。 对，其实跟周杰老师在这个前两期的节目中已经说过很多次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土地了。 对， 我们之前在可能在3周前大概跟大家说还将近有10个项目能够去入市，其实我们最近又进行了一个我们的信息的梳理，发现现在目前来说已经有将近19个项目可以有相应的这个动静了。跟大家说一下，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土地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两限房实际上这种呢跟两限房还没有太多的关联，它是商品房只不过它在这个土地出让之时呢就已经限定了这个商品房的一个销售的均价跟最高限价。就是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的限定房的项目卖多少钱，它最后就卖多少钱了。我们之前可能会有这个买过新房的这个听众去到一个售楼处问一个我们的置业顾问，置业顾问可能会跟您说一个他心里的预期 开盘价格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应该是卖5万左右啊，他不会跟您说一个具体的价格，因为这个要等相应的啊有关的预售证的批复以后才能知道这个房子卖多少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种限定房呢，它在这个土地拍卖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它的销售价格啊。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在房山周口店这块有一个叫万科西向树的楼盘，它的这个销售的均价就是22434元，这个就是您将来买到这个房子时候的均价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最近还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东城区的永外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位置了，它这个价格的话是89000左右。这个就是您看到的这些价格就是它预期的价格。如果大家对这些相应的区域的这些商品房啊，我们叫做限定房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进行提问啊，就是我们相应的区域内现在目前来说比较多啊，集中在大兴区域啊，大兴区域现在比较多啊。这种房子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是限定了它的这个出售的时间啊，就是您是一多数项目都是5年之内您是不能够出售的，就是您买了以后不能卖啊，这个是它跟一般的商品房有一定的区别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的，也就是说当时国家出让这个土地地块的时候哈，就给这个供销商啊，就是开发商在买的时候呢，已经限定了比如说限房价和净地价的一些要求哈。但是这些房子刚才呢，这杨乐提到它并不是什么保障房，有的就是纯的商品住房， 它就是商品房 啊， 就是商品房。 所以呢，这样的商品房的话呢，在你真正买的时候，那个价格实际上在它净地块的时候已经都出现了。 对 啊，这个房价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同时呢，这些土地一般来说啊，很多项目都执行了这个7090政策，就是它相应的这种90平米左右的 小住型的， 对，还比较多。 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楼市呢仍旧是低迷，那公积金各贷发放额同比呢是降了50%啊。记者呢从昨日召开的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上获悉，说去年呢北京归就是这个集啊住房公积金实际达到了1711亿元，那完成全年计划的107.3%，提取住房公积金是1261亿元，完成了全年计划的100.2%。那今年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进行的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逐渐的开展呢网上的业务，实现的实时来进行结算。 啊，其实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贷款额度相应的下降啊，其实跟这个相应的利率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公积金大概的话目前来说都是有上浮的啊，大概是在 1.05 到 1.1 左右。这个上浮比例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并不算太高啊，因为全国还有将近有一些城市有 20% 的这个利率上浮啊，所以这个贷款这个利率的上升也反映到了这个贷款额度相应的下降的这么一个事情上来看。大家其实可以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利率上升了，大家啊，对这个热情或者是对于这个买房来说都有一定的算计了，所以这个贷款额度也就下降了。 对，这个商贷的利率上升了，现在等于是公积金呢它的利率也是在上升了哈，当然它上升的幅度没有这个商贷那么大。 房管相对来说还是压力小一些。 对，这个利率上升的话，也就是意味着您每月还的贷款的数额可能要涨了。 对， 所以呢门槛高了，那自然呢贷款的人也就少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因果关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规向社会公开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呢在29号收取和审议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的一个规划草案，那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向社会公开。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新两翼的一翼啊，将着力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那新城城镇化的一个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示范区。好，我们再来看，说八折房贷一去不返，上市银行去年房贷呢是降幅下降明显。近期呢公布的多家上市的银行年报显示，说个人的按房贷款的依然保持较高增长，但是呢增幅已经明显的下降。比如说房贷余额居同业首位的建行，2017年末啊，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21万亿元，较上年新增6274.2亿元，增幅是17.5%。不过呢，这一增幅与建行2016年个人房贷同比大增了29.26%相比呢，下降了11.76个百分点。总体来讲都是下降的。 对。 对， 目前来看是这样。 对，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吧。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保障房的事儿啊。那如果大家呢对于保障房，刚才呢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呢已经跟大家来说了，保障房呢实际上现在呢就是包括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 目前来说主要是 两大类哈。可是原来啊，我记着一说保障房的话呢，各种性质的特别多，什么经济适用房什么的， 两限房 啊，什么的， 包括连租房， 对，连租房都有。那现在基本上咱们就是很明晰的两大类，就是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了。 对 啊，关于这些方面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来，咱们首先先回答叫做运随心转的朋友，他问了，他说他在北京工作3年多了，买共有产权房有什么条件下才能用公积金来贷款120万？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这位网友呢，他首先应该符合我们北京的购房资格啊，首先的话它应该是有我们的连续的60个月，也就是将近5年的一个纳税或者是社保，才可以有这个资格去申请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第二个的话，它是关于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条件。那如果说他现在想去申请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了，他首先啊要建立这个公积金账户满1年，就是他先有这个公积金账户1年，同时呢他在啊连续存缴6个月以上就可以贷款公积金了，这是第二。第三的话，什么条件下能够去贷满这个120万呢？如果他是试管公积金的话，大概他如果是现在是单身，就可以将近自己个人缴纳是900多块钱就可以去贷到120了。他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要将近个人存缴到1000左右，就是他跟他爱人两个人加起来个人部分啊，不算单位那部分啊，这说的都是个人存缴。他具体的这个贷款额度呢，您还要登录我们的这个北京市住房北京市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它有一个贷款计算器啊，这个计算器的话输入您相应的我们的首付，包括我们的缴存额度，包括我们的这个婚姻状态等等信息，它会可以进行一个计算，这样的话就能够明确您贷到多少钱了。 运随心转哈，刚才听杨乐这么一说，可能还挺复杂的， 是有点复杂。 实际上呢，也没那么复杂。您呢已经在北京工作3年了，估计呢这个年数还不太够啊，首先得5年， 5年 是吧？ 另外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工作居住证，也可以。 他如果有工作的居住证，但是没有工作满5年也是可以的。 对，他就有了北京的购房资格 啊，就购房资格了。另外关于这个公积金的话呢，您得有1年的这个公积金的一个记录是吧？ 算是建立账户1年就可以， 建立账户1年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要连续6个月连续交的公积金。 对 啊，但是公积金你交的这个数额也有一定的限制。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这些都弄明白了哈。具体是不是能贷到120万的这个东西呢，还要具体查一下啊。因为这个120万呢是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了。 对，目前来说是这个最高的贷款的上限。是这样的，最后呢，您的这个具体的放款的这个额度还要以这个实际的批复为准。这边给您说的是基本的一些条件。 对，另外呢，丝路花语说购买现净房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现房价、净地价这样 ，对 这样的房子，他说有些什么样的要求？我个人想买。 目前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商品房，就是您具有 这 个商品房的购房资格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您单身的话，名下这个可以买一套房；如果您是夫妻两个人，可以在北京买2套房，就是符合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像这种现净房，刚才您提到了，它这个一般都是这个商品房。商品房，那保障房里面有这样的房子吗？ 目前来说这个没有这类的型的房子，这个其实就是商品房。 对，就商品房啊。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首先呢跟大家来明确一个概念啊，我们今天呢要说这个保障房这个概念。保障房呢现在是属于两大类，一个就是共有产权房，一个是公租房啊。那下面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在京城16个区县建设筹集的保障性的住房具体的目标是多少。那实际上呢，说到这些区县的话呢，我大概给说一下，比如说有东城区啊、西城区啊、朝阳啊、海淀啊、丰台啊、石景山、门头沟啊、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这等于是北京的16个区县。 对，16个区县目前来说它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其实我跟周杰老师在上期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就是在2018年它大概是有5万套的这么一个数据，但是呢最近它公布了这个每个区县具体的这个套数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东城区的话，它是2018年竣工保障性住房400套，年底前呢列入国家计划的政府投资的公租房分配要到90%以上。市场补贴的话要依据申请实现尽快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进保。那我们其实看到呢，包括西城它大概的套数呢是1100套，朝阳区的话是3800套，海淀区是6000套啊，您可以记一下自己这个区域的大概的套数啊。丰台区的话是5600套啊，同时的话，石景山区的话是筹集建设3100套，门头沟区的话是5000套，房山区的话是目前来说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个数字是10000套，还有的话就是通州区，目前来说它的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话是2500套，2018年的顺义区的大概是也是在10000套，昌平区的话是6000套，大兴区的话是12000套，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是看到的最多的一个区域了。怀柔区的话是2000套，同时呢。我们的密云区的话应该是2018年竣工保障性住房的话是200套，延庆区的话是2018年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是2000套，实际上这个呢， 这个平谷好像没有吗？ 平谷的话也是有一部分的啊，平谷的话它是目前来说应该是极力的去推进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些套数呢其实在各区县它也有大概的一个不同，有一些区域的话是竣工保障性住房多少套，有的区域呢是筹集建设啊，这个还是有不同的。我们可能经常会有人理解以为它是一个我们相应的申请或者是分配公租房，实际上它并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住建委官网上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发布，实际上这个在官网上是有的，我们可以去具体去看一下它这个分为这个竣工或者是筹集建设这等等目标啊，大家可以具体的留意一下。 对，所以呢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全市的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呢是5万套。 对， 这是大概是一个打算或者准备啊，是5万套。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各个区县呢大概是多少套，但是真正最后竣工多少的那跟这个5万套实际上可能会有出入，可能或多可能或少，这有可能 这个完成超额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 对对对， 这个相应的来说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保障房的这个相应的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而且从它的套数来看的东城比较少啊，确实这个市中心一般来讲 来说， 因为它土地呢比较的贵嘛，黄金之地的话呢确实给它弄出来做保障房的话呢不是可能性太大，所以东城区呢是400套啊，西城区呢还不错，1100套啊，朝阳区呢就3800套了，海淀区是6000套呢啊，另外其他都顺序的来。那么整体来讲呢，每个区啊，保障性住房呢都有一定的套数啊。 对。 但是这些套数跟需求相比呢，我个人认为，落差大吗？ 目前来说的话，是 你们做过调查吗？ 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是从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些网友来看呢，申请相应的公租房或者共有产权房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就现在拿这个我们。在4月2号即将摇号的一个3个昌平区的共有产权房来说的话，它是20000多人申请，2000多套房源，基本上是在这么一个10:1左右的目前这么一个概率。 你看看，10:1，这是昌平还是10:1？ 对 啊，因为刚才呢，从各个区县他们筹备的这个房源来看呢，好像呢还可以，但是跟需求来比呢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刚才您拿昌平来做比喻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昌平它有3个共有产权房。在4月份就已经要开始摇号了，是吧？ 对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具体会说到， 具体再说一下。 首先的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留意一个就是公租房，今天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具体这个申请公租房是怎么一个流程。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这样，这个上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共有产权房大家基本都比较了解了哈。嗯，下面呢咱们再把这个保障性住房当中的另外一类就是公租房，咱们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公租房。 啊，首先的话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租房的一个基本定义。公租房是什么呢？它是一般指公用公共租赁房啊。嗯，这个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公租房，更多的它的名词叫做公共租赁房，是指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各种社会主体通过新建或者其他方式筹集房源，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租的保障性住房，是一个国家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呢，它是出租的房源啊，它并不能够去买。 对， 我们经常在 你自己是没有产权的。 对，没有产权的。我们经常在有一些朋友圈，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购房人或者申请人对这个不太熟悉，然后经常会提问说这个公租房多少年以后可以买吗？我们现在从北京来看是不可以的，它是租赁房。 嗯，一会儿呢咱们再说一说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租房，那么什么人呢可以优先来配租公租房哈。那现在这个公租房已经开始实施了吗？就有人已经租到了吗？ 这个公租房入住的这个用户呢实际上已经是很多了， 然后 已经 很多 了。 嗯，这个共有产权房现在是相对比较普遍了是吧？ 对，目前来说这两个房子都比较多，但是共有产权房这块现在入住的这个 还没有。共有产权房还没有，但是公租房呢已经真的有租上入住的了。 对 啊。所以呢很多人想知道他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条件，自己够不够哈，或者说是不是优先的人群啊，另外什么公租房呢能够租多久啊，公租房有补贴吗等等，一会儿咱们着重来说一下公租房啊。 对， 但是公租房告诉您一点，就是它是没有产权的。 对， 它不像共有产权房，您跟国家可能各有一半啊，或者说什么三期啊四期可能都有，但是公租房就是租的、 嗯、 就是租的，租的也行啊，是吧？咱还省得花一大笔钱买房呢。 对，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公租房的这个租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嗯， 它的租期呢一般是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嗯， 所以您租一个房子啊、这个很稳定，不像您去租一个正常的一个市面上的一个商品房，可能这个合同大概就签个一年左右，您可能就要搬家了。 那是 啊，对， 而且价格也不一样。 对， 这个、 价格是很低的。我们其实一会儿给大家说几个我们的昌平的这个公租房、在这个下个月的时候就要申请了。这个租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十分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在想，如果真是能闹上一套这个公租房，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儿哈。 嗯， 因为它跟这个这个市面上你租的房子价格相差真的是非常多的 啊。对，目前来说， 而且现在很多人说呀，公租房是不是它的地理位置并不特别好啊？其实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现在很多的公租房的地理位置还是可以的。 相应来说的话，基本上会是临近一些地铁或者是公交枢纽，同时呢，周边的配套都算是可以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公租房，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合适。 嗯，所以无论是公租房还是共有产权房，它选择的地点和位置呢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对，其实我们的有关部门也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相应的出行或者生活的这些问题，所以 就是想让大家这个住有所屋嘛。 对，住有所居，其实他不一定非得去买这个房子。 嗯，是的。好了，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经历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天气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呢多云，而且是渐阴。预计呢最高气温17度，较前几天呢有一定的下滑，不过空气干燥，还请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天气是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那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咱们看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双休日期间天空云量呢也是比较多，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到23到25度，地面呢将转受这个弱气压场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呢逐渐的转差，空气质量不佳。总体来看呢，双休日期间气温是适宜的，不过空气质量不佳，外出要做好一定的健康防护。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地面高压后部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咱们都说的是一些保障房的内容哈。那实际上今年咱们北京有多少保障房又推出呢？刚才也提到了保障房，您记住啊，现在就两大类，一个是共有产权房，一个是公租房，当然原来就多了，性质特别多，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现在您就往这两类上归就好了啊。关于共有产权房呢，咱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比较多，今天呢咱们就着重说一下这个公租房啊。那如果大家呢对于共有产权房也好，公租房也罢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啊，这个从北京市来讲，全市呢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据说要50000套啊，要50000套，这是筹集，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儿，筹集50000套。跟最后具体竣工多少，好像呢可能会有一点落差是吧？或多或少，这都有可能的。 对 啊，而且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京城北京的16区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的具体目标。那么从这目标来看呢，最多啊，最多的区呢是大兴区， 啊，他们要筹集保障性住房有12000套。 对，这个叫做建设筹集啊，12000套。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更多可能是我们这个目标能够超额去完成啊，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期待一下。 是的。 那我们更其实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公租房吧，就是我们的昌平的161套公租房要在这个4月8号开始申请了。这个几套房子跟大家说一下都有哪些小区啊，这个161套分布在了5个小区里面啊，一个是青丘上城，一个是 TBD 云集中心，包括还有这个西城家园以及保利方园以及这个冠方园啊，这个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的套数啊。青丘上城 TBD 云集中心的话，公租房是91套，这个西城家园的话是22套，保利方园是23套，以及这个冠方园的话是25套，一共的话是161套啊。这个面向哪些人群呢？我们其实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您是这个昌平区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是去配租的啊，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去申请的。同时呢，这个您是要在这个2017年的12月31号前啊，通过这个三审两公示的这个具有这个备案资格的家庭啊，包括这个12月31号。那我们好多网友会问啊，这个公租房其实也是分几类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昌平的这161套呢，是面向这个我们相应的轮候家庭，我们叫做实际上公租房还有包括这个新北京人无房职工以及这个单位的这个集体租赁的公租房。那我们今天其实就重点先说一说这种面向我们的啊保障房家庭的这个轮候的这部分公租房的这个具体的消息，我们在后边的节目再跟大家说另外几种公租房。其实这个分类呢啊，不是一期能够说得清楚的。 是的，是 的，很多种， 咱们今天是只能走马观花了。 对，很多种。 下面咱们先说什么是公租房。刚才您也提到了，一般是指公共租赁房啊，这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那么各种的社会主体通过新建或者是其他方式筹集房源，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租的保障性住房，是一个国家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啊。 对， 而且从这点也看得出来，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的一些土地啊，而且呢，各种社会主体通过新建或者其他方式筹集的房源也可以进行公租的。 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相应的，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集体土地租赁房的试点也是用做了这个公租房，包括像海淀的一些区域， 就集体土地也可以哈。 对，对， 那说到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租房，其实说到这个公租房，很多人就特别的想知道，因为公租房确实是非常便宜。啊，非常 便宜，这个价格的话是确实是比周边要低不少。 嗯，那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租房呢？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就这种公租房来看的话，包括大概是这几类人啊。第一个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这个限价房的轮候家庭。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说这个两限房、经适房已经退出市场了，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之前申请过这些房源还在轮候，在等着分配房源的家庭，还没有解决。所以他们可以去作为这个相应的这个轮候， 这都是历史遗留的。 对对啊，所以他们可以去申请。 对，如果您能满足，比如原来呢，你可以租廉租房的，还有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以及呢限价商品住房的，你能买这些的，你就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对，就是可以去了。第二类的话是具有北京市城镇户籍。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要在15平米以下啊，包括15平米。同时呢，三口人的话，家庭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下，这个也是包括10万。四口人的话是在这个13万以下。 但是这个我有一个异议啊，比如他说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是15平米以下，那也就是说我在这儿的户口本的人。是不是就是说能够说明我在这住了多少人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按照这个人均面积，其实并不是按照这个户口本啊，是这个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是按作一个家庭来算的，一般来说是这样， 就是三个人的。 对，基本上如果您是一个三口之家的话啊，包括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算就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是按照这个去算。 但是人确实有的，比如说 有的会有父母这种也可以，对， 就是四代同堂啊，或者三代同堂什么都在那儿住啊。 对，这种 啊，这怎么界定呢？ 这个一般来说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其实其他人基本上就不会说按照户口本来算，这个是不太。准确的， 不太合适啊， 不太准确的。 另外这个家庭收入，他说是13万元。 对，四口人的话13万，三口人是10万。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他到哪儿去调查呢？到底这么多少？ 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您的自己缴纳的这个，包括这个个税一类的，就可以推断出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收入。 哦，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这个黑色收入。 推断不出来的。 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一个限定的一个价格就是这个一个收入限制就是10万 啊、哦，行吧，另外还有呢，就是外来的一些人呢。 就外来的我们的非京籍的家庭其实符合一定条件，目前来说也是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公租房的，这更多的是指我们这部分叫做新北京人的这部分房源，其实我们有一些房源的话是专门针对他们的。 好的，那实际上这个条件呢也不低也不高啊，还是比较适中的，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对，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租房，当然这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呢还可以再问一下啊，都没问题， 对， 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问一下。那么刚才您说这大部分的人啊就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来申请了，但是有些人是不可以优先呢？ 对， 更困难的人就优先了。 更困难的家庭实际上是可以优先的去申请这个公租房啊，去配租的。实际上这个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轮候家庭是可以优先配租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申请这个家庭成员中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患大病的或者是做过大手术的啊，重度残疾人员，包括这个优抚对象、退役军人、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成年孤儿优先，都是可以去配租这个公租房的。如果是这些家庭的话，我们相应的在公租房那个配租中可以优先去配。 像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是需要有关部门的证明吗？ 目前来看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 哦，那具体比如说上哪儿开这样的一些证明的话呢，一般住建委的网站上都有吗？ 目前来说这个具体的问题再具体分析吧。其实你包括这个年纪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证明了，大家知道。 对，年纪不需要。 对，包括这个如果是重度残疾的话实际上它是也有相应的这个残疾证的。 对， 其实这些都是有自己手里应该就有。 像退伍退役的这个军人应该也 有。 对。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范这应该也有。 对。 成年孤儿这应该也能够显示。 对。 就医那个患大病做过大手术的这个可能也要去拿一个医院的证明啊等等。 对，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很简单的去准备的。对，在这儿还得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个家庭的话只能是配租一个公租房的。 配租一个。 对。 另外就是公租房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跟大家简单的去总结一下。首先呢，我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公租房的租期是比较稳定的，这是第一。就是您的合同一般是3年，最长不超过5年。您如果满足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条件，一般续租也是很容易的。啊，您只需要再去签一个合同就可以了，到这个公租办。啊，这是第一，租期相对于稳定。第二是这个租金相对于来说比一些一般的商品房要低一些。同时呢，公租房的这个面积相对来说呢，基本上是以这个中小套型为主。我们看到的有这个20-30平米的，有40-50平米的，有60平米的。公租房一般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我们相应的面积。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面积相对来比较小的话，租金相对来说整体的租金也就会比较低。我们像今天说的这几个项目中呢，有这个将近30平米左右的，它的1平米的这个租金大概在是20多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您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在600-700左右就可以租一套房子了。这是第二，租金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三的话就是从现在这个公租房的政策来看呢，您的这个相应的子女是可以就近入学的。就是您租了一套公租房，您的孩子就可以在周边去上学了。这都是我们相对的来说公租房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点就体现了，就是说租购同权。 对 啊，租购同权的这个意义就出来了。 其实所以您现在租一个公租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包括未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集体户口的人是将来是可以把这个户口落到公租房上面来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结了婚和单身这个有区别吗？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如果您是去街道申请的一种保障性住房的这种这种轮候家庭申请的这种公租房，它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面积的限制的。就是说您呢如果是一口人的话配租的这个是单居或者是小套型，而您如果是两个人您可以租这个中套型了，或者是租这个大套型。如果您是三个人的话就是中套型或者大套型。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家这个理解一下，就是有这个20-30平米的，有50-60平米的。如果您是三口人基本上可以租一个大套型，可能就在50-60平左右了。 另外呢可能有一些单身的朋友这回也挺高兴的，因为他们也有资格哈，您只要符合的话呢也有资格来租一个小单间30平米的等等的。而且现在呢这个公租房呢有一个有利条件，现在租的基本都是新房我觉得。 公租房一般来说都是新房。 新房除非就是说几年以后 啊，几年以后有可能租到的是旧房了。 是这样的，是有一部分的网友呢，我们会了解到，就是公租房实际上是有一些房源的退出的。 嗯，对，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这个申请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离世，他会把这房子退出来。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自愿退出公租房的这个人，就是他买了商品房了。啊，我不想租这个公租房了，他就会退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相应的这个收入限制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规定， 对， 他也会退出这个公租房。这三部分人呢，都会退出这个房源。这样退出的房源呢，他还会作为这个公租房继续给大家进行 分配。所以这就属于是旧房了。 对，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其实房子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实际上很多人，我想啊，他租了这房子以后呢，他是不会轻易退掉的啊。 一般来说，这个退房的概率不是会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 对， 那你说这房子能够住一辈子吗？他 目前来说，您如果符合这个公租房的购房条件来看的话，是可以住的。 哦，真的？ 对。 哎呦，那真的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我就跟原来我们住房管局的房子一样了。 目前 我就一直住一辈子，然后每月给他交租金就得了呗。当然原来可能少哈，现在就稍微的多一点。当然你也比一般正经的你租房子要便宜很多很多。 要便宜很多，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福利啊，给我们的这相当于的我们的低收入人群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福利。 嗯， 其实关于这个房子的退出的人数呢，在相应的这个住保部门的这个相应的政府的官网里面是有这个相应名单的一个公示的，我们在这个都可以看到这些有哪些人退出这些房源。 对， 就我目前来说的了解，退的房子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哈。另外有一些呢，肯定有一点，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呢，它是对你的条件有一个审核的。 对， 如果呢你在比如说你当时申请的时候是30岁啊，你弄这房，等你40岁你真的有钱了啊，这个时候他也会跟随你哈，监督你的。你这时候比如你挣得多啦，或者你怎么样的话，他就要求你必须要退出来了。 对，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了，这个工作房你肯定要退， 或者你没有买房，那我现在工资高了，他也能够去监督你吗？ 对， 他去跟踪你吗？ 对，会的，会有一个审核，会有一个审核。 那这个真是挺麻烦的事儿啊。 从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这更多的这种原因是因为要把这些房子给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是的，来，这个一位泽的朋友他说，他的儿子25岁，北京人，能够申请公租房吗？其实刚才把那些条件都说了， 是可以的。 他25岁单身，他是 可 以申 请 的，但是就看你符合不符合条件。比如说，您给他说一下，他25岁单身能够申请吧？他符合什么条件？ 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是有几类渠道去让他去申请这个公租房。第一就是您去您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就是您户口是哪儿的，您去这个街道办事处去领取一个表格，咨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 把你情况都说清楚， 对，然后这个成为保障房的这个轮候家庭，这是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刚才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公租房。第二个公租房呢，就是您可以作为这个无房职工，这种京籍的无房职工有一个公租房，您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网站啊，这个叫做这个具体网站名字可能大家会听着比较的长啊，叫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官网。在这个官网呢，会发布一些相应的公告，有一种叫做无房职工的这种公租房。这种公租房呢，一般来说它跟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公租房不同，它不会限制收入，它只会限制你的这个相应的我们的这个名下房产情况跟这个我们的工作或社保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条件。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条件，这个我们在后期的这个节目中会跟大家去具体去聊。 这倒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不管他收入多少，但是他没买房啊。 对， 他名下是没有房的，所以他只能是租房。 对 啊， 这个所以这类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类的公租房。第三类还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单位会有一些集体趸租的公租房，就是单位去出面去租的一些公租房，也会有符合这个相应的条件分配给我们的员工。 这是不是有点像宿舍呀？ 对， 但是就交钱的宿舍。 对，比较类似于像宿舍啊，是单位去出面去申请的公租房。后两种公租房呢，它从现在来看的话，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对于收入来说没有一个相应的限制。包括其实在一些产业园区还有一些人才引进的公租房。这个公租房的类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像这位听众的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呢是可以去申请的。 那我记得共有产权房呢，他申请是有年龄限制的哈，比如单身的话是30岁，我记得。那他这儿子25岁能够申请？ 现在是公租房是可以的。 公租房没有年龄的限制， 是可以的。 18岁以上都可以吗？ 是可以的。 哦， 好的，那说到这个公租房啊，它会不会有补贴，这是一个。另外有些人说，我能拿住房公积金来交公租房的租金吗？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刚才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您是去街道申请的我们的这种公租房呢，是可以去申请补贴的。 嗯嗯， 是可以去申请补贴的，同时呢在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我们相应的公积金去缴纳这个租金的。 那说到这个补贴本身，让你住这个公租房已经是一个福利的一个显示了哈。 嗯、 那不但呢你可以住这公租房，那你交公租房这个钱还有关部门会补贴你。 是给大家进行补贴的。这个在满足 补贴的比例是多少？ 其实除了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外，其他区县都执行了一个统一的分档补贴的比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补贴的对象有几种啊。第一个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嗯， 包括这个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嗯， 这个补贴标准是 95%、 嗯， 就是您的月租金比如说是1000块钱，那它的补贴是950， 您拿50块钱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有一点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对啊，这个第二类的，对，第二类的补贴对象呢是城市低收入家庭，这个是在90%的补贴比例， 嗯， 第三类呢就是您的人均收入在1200块钱以下的家庭的补贴可以享受70%， 嗯， 您人均收入1200到1600之间的家庭可以享受50%的补贴， 嗯， 那如果您是1600到2000啊，这个都是包括的啊，包括2000，包括1600，这个家庭呢是可以申请25%的补贴。还有一档，最后一档是人均收入在2000到2400之间的家庭可以申请10%的补贴， 嗯， 同时呢，这个租金补贴建筑面积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60平米。如果您这个公租房呢可能是62平米了，它这个2平米这个就补贴不了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公租房这个相应的在60平米以下的这个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您能够拿到的这个补贴，就目前来说您看到这个补贴标准就是这样了。 嗯，好的，其实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公租房这事儿哈，因为广播就是你听完了以后马上就没了哈，这个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 对，所以你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给您的一点提示哈，您稍微的印象当中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如果是符合的话呢，找有关部门赶快去看一看，然后呢就开始启动啊，整个去怎么去申请啊这个程序您去做一下啊，只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属于转瞬即逝啊，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完全记下来，这都没关系。下面呢咱们来做一个例子来说一说哈。说到这个公租房，确实现在从国家来讲呢也是想大力的推出，但是现在从申请来看的确实申请的人也是挺多，符合条件的人也是挺多的，从目前的落差来看呢还是蛮大的。咱们做一个例子啊，就是昌平啊，昌平据说呢现在已经有161套公租房来进行申请了，是吧？ 对，这个是在4月份，在四月份， 在四月份， 嗯， 说最低的租金呢是每月650元，是吧？ 这个 650元是多大的房子呀？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是有这个20多平米的这个房子。嗯， 那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就这种公租房，它一平方米是多少钱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嗯，就是我们这几个项目里边啊，这个青秀上城公租房，这个是在昌平的南少， 嗯， 它的这个大概的面积的话是中套型的话是在这个49.8平米到49.96平米啊，基本上是在50平米左右， 嗯， 它的大套型的话是53到60平米啊，租金标准是24元每平每月。啊，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50啊乘以这个24啊， 嗯， 基本上是1000多一点。 那就是说，它根据项目而定哈。 对，根据项目而定， 完全都是一样的，每平方米多少钱？ 对，这个是根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区间。 嗯， 那 TBD 云集中心这个公租房呢，它是在昌平的北七家， 嗯， 这个房源一共是52套，那它的话是中套型的话，面积是在45平米到50平米，大套型的话是在52到58平米。这个租金呢，比刚才的这个公租房呢，大概就贵了一些，它的这个租金标准呢是32元每平每月。 嗯，所以这也合理啊，因为有一些公租房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可能更好一些哈，房子这个条件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它这个租金相对贵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基本上是我现在了解到这个公租房的一个区间大概是在20多到30多不到40的这么一个区间，基本上是在这个范围内。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算一下，比如说它一般最大可能九十来平方米。 公租房没有90平米，基本上 比较普遍的是60平米左右，当然90平米在一些项目中也有出现，但这种是很少的。 对，所以假如说咱们按这个60平米算的话呢，它一平方米，刚才您说平均大概是 30左右 ，所以也就1800。 对， 啊，所以这个价格的，如果您要是能够再加一点补贴呢， 对，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合 算。而且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60平米是属于大套型，它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两居室的一个配置了。 嗯， 那有一些项目呢，它是有一些，包括您如果单身可以申请一个一居，这个40平米，如果是这个30-40的话， 不到1000块钱， 对，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租一个公租房了。 另外，黑珍珠问哈、啊、说，请问申请公租房第二个途径，他忘了，您给提醒一下第二 个 途径。 这个、北京市啊建设、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啊，可以去看一下、 嗯、去看一下 对，这个有相应的我们的这个公告发布，您在那个公告栏里面随时去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昌平共有产权房，刚才咱们说的是公租房啊，昌平的共有产权房呢，现在有一些项目已经开始摇号了。 对、 啊、 这个在下周 一 啊，下周一是吧， 对， 4月2号。 对 啊，这是哪个项目摇号？ 跟大 家 说 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呢申请过的三个公租房，一个是绿海家园，一个是中骏四季家园，一个是翡翠家园，这三个项目、 嗯。 这三个项目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您在这个共有产权房摇号的时候，您是不需要到现场参观这个摇号的整个过程的， 嗯、 您只需要守候在这个电脑面前，等待这个官网发布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摇号结果，您只需要下载那个 PDF 文件，根据我们的这个姓名以及摇号编号去查询您的这个中签的这个顺序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摇，您不用参与，但是您就看这结果就行了。 对 啊，就跟你这个摇车号似的。 对，跟摇号、 啊、 摇车， 他摇完以后，自然他就给你公示出来了，就谁谁摇上了。 对、 啊， 这个相应的呢，在这个摇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呢，这个摇号现场是有这个申购家庭代表， 嗯， 啊，就是您这个可以报名作为这个监督人啊，这个代表去摇这个号。另外的话，包括一些媒体啊，包括一些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在现场就是见证这个摇号。 嗯，好的，那今天呢，杨乐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保障性住房当中除了共有产权房之外的公租房的情况哈。 对， 就是有些人可能能够买得起房啊，但是买商品房买不了，那您可以买共有产权房啊，这个跟国家呢或者跟有关部门的一人一半这样的产权，那是有产权的。但是公租房的话呢是没有产权的，但是你可以去租，只要你符合条件你可以租，而且你一辈子符合条件你可以一辈子租这个房子， 对， 也挺好的。 对， 所以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你也对照一下自己，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我建议您只要符合条件真的就去租吧，又便宜又好，时间长，然后地点现在也都不错，然后价钱也都合适，弄不好还有补贴。 对， 何乐不为呢？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如果不一定非要买房的话，这个房子很不错， 买不起的话咱们就租呗。 对，主要的话是没有首付， 就是体现了这个住有所居 对、 这个概念。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来到陕西啊，这吃的是肉夹馍，喝的是羊肉汤，看到的呢是晴川平原粗犷豪迈的景色，听到的是山沟沟里高亢悠扬的信天游。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自然是脍炙人口了，但在当地呢，我听到的还有很多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蓝羊的哥哥哟，你把羊打转，你给我该吃上一口羊奶饭等等。从这歌词里就能看出啊，羊儿在陕西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了。 是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以前贫苦年代，这些小羊们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而如今经济大发展，奶山羊产业更是成为了陕西当地的特色产业，继续造福一方，富平县就是其中的代表了。这里的羊奶连续出口多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骄傲。我们在当地考察的时候，了解到先进的科技养殖技术，看到了现代化的挤奶制奶的设备，以及独立自主的科研室质检室，无不感慨现如今的中国羊奶真的是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别的不说呀，光是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不喝羊奶呢，是因为膻味大不好喝，而现在的羊奶啊，令人完全颠覆，先进的脱膻工艺处理下呢，香浓醇厚，没有一点膻味，而且口感细腻，非常的好喝。想购推广这几年来呢，累积下来了无数的忠实粉丝，而羊奶的复购率呢，更是高的惊人，那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 是的，今天瑞麟开春特惠，厂商零售价格250